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正如现在两个人面对面的谈话，新建也只能给出一个意外的答案，俗之又俗，也是他最不想听的。对跟新建的关系产生了一种抵抗的疲惫感，复制叹了口气。 要不我还是住宿舍吧。 不行。 这一次新建回答的倒是很快。 既然你不在乎，咱们两个就跟从前一样。 复制听到这句话只是觉得有点可笑。 跟从前一样，那不过就是让事情维持在从前那种糟糕的状态。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其实远比当时要糟。 这些想法复制并没有说出来，对于新建的坚持只是不可置否地耸了下肩。他很聪明地选择了沉默，或许被新建发觉到他的想法和感觉只是早晚的事，他早就有心理准备。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最坏的情况也就是他跟新建其中一个人离开检察院。想到这里，复制突然很微妙地笑了笑，他好奇地问了一句： 新建，如果你不做检察官了，你会干嘛？ 这话题太过突兀，以至于新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迟钝地想了想： 大概会去律所。 大部分检察官转职都是往律所发展，毕竟条件得天独厚。复制闻言笑了笑，新建被他问得好奇了，也反问了一句： 那你呢？ 我 喃喃地重复了一遍。复制飘渺的视线集中在沙发旁边的盆栽上，没什么焦距的眼中看不出任何的情绪。 我大概会离开这里。 鉴于大飞的动静在外面搞得越来越大，甚至明目张胆的恐吓威胁都开始有流言出来，复制和新建两个人决定去法院送卷宗这件事他们两个亲自去做。本来法院和检察院都是挨着的，但是从去年十月开始，法院装修扩建，也就只能暂时迁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，来回往返差不多一个多小时。复制跟新建特地没有开检察院的车，上了环路之后没什么意外的又被堵在了路上，一直没有半句交谈，车里两个人气氛有点压抑。那天的谈话其实并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，再见面的时候依然是一个沉默，另外一个就找不到话题，半天相对无言，虽然不爽但是也无能为力。不过比起来大概新建要更不爽一点，至少每次试图在两个人之间挑起话题的都是他，但是也每次都是被复制的沉默给压抑回去。 你这周末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？ 没有。 复制其实算是有问必答了，只不过那态度实在太过非暴力不合作。新建翻了个白眼，有点无奈的叹口气。这种局面不能说是谁对谁错，就是觉得浑身上下都别扭。路上的堵车搞得人很烦躁，新建看了一眼前面的长龙，打开收音机，文艺广播还是那几个有点白痴的主持人没完没了的胡侃，扯来扯去已然没有更多的话题了。 我说， 就在新建满心无力的时候，旁边的复制突然扯了他一把。等他回过头，旁边的人凝视着右手的倒车镜。 是不是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？ 新建从左边看了一眼，下意识的觉得复制说的是距离他们一辆车之后的一辆 SUV。 你刚才看见这辆车了？现在路上堵得连边都没有，很难判断吧？ 上主路之前就一路跟着，路上堵得一塌糊涂，竟然还紧跟着不放。 刚才看见特地从右边的车道并了过来，怎么看都觉得有点问题。做这行做得久了，难免就有点职业敏感，不一定是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，但是很多时候会有一种判断的敏锐度。 新建皱了下眉，然后趁着路上稍微有些松动的时候并了两个车道，准备从主路出去。果不其然，那辆车也跟着上了辅路。 大飞的人， 新建心里衡量着该怎么把后面的车甩掉。现在的路上并不太好走，他索性方向盘一打，桥下掉头了。傅志依然盯着倒车镜，新建的速度提高，后面的车也跟着提了速，跟得这么明目张胆，对方似乎并不准备隐瞒自己的意图，心里有了层不太好的预感。 我觉得这车并不只是为了跟着我们。 话还没说完，后面的车突然加速顶了上来，撞上了他们的车尾。新建没停车，反而又踩深了油门。这条小路并不好走，颠颠簸簸的，人也不太多。新建被他们顶了一下，两个人都差点撞到前面的挡风玻璃。傅志手拉着车窗上的扶手，视线没有离开过倒车镜，觉察到那辆 SUV 又往上冲的时候，提醒了一句：“ 小心。” 新建把方向往右打了一下，堪堪避过第二次。 我操，这群人是不是疯了？光天化日的撞检察官的车。 仗着对附近的路比较熟，新建一路拐弯，把车往犄角旮旯开。这时候越上主路越麻烦，论车的性能，对方的要比他们的车好，真的是平坦大路，他们被跟上就是早晚。倒车镜里深黑色的 SUV 紧追不舍，新建扫了旁边的傅志一眼。 你先给岳雷打电话。 傅志艰难地掏出手机，结果还没来得及按完号码，车身又被撞了一下。新建没坐稳，头磕到旁边的车窗，声音大到傅志脸色都变了。 你没事吧？ 开车的人皱着眉骂了句不太好听的脏话。小路难走，对方拉不近距离，他们也跑得很不顺畅。这场拉锯战越开心里越烦躁，而傅志刚拿出手机也被刚才那一撞搞得甩到了座位底下。在这样的颠簸当中，想捡起来几乎不可能了。 靠，这么下去不是办法。 两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撞击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。新建咬了咬牙， 要不我下车。 后面的是什么人，为的是什么事，他们再清楚不过了。走一个是一个，总比全军覆没的强。傅志一开始没有听清楚新建的意思，愣了一会儿，然后瞪着旁边的男人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 你被撞傻了。 目前看来你傻得比我厉害。 不怎么客气地吐了句槽，傅志皱起眉。 你以为这是拍电影啊？你一下车，这群人就跟二缺一一样，一窝蜂追着你而去，不管我了。 他们的车里是两个，后面的车里肯定不止两个。只有傻到极点的故事情节才安排调虎离山这种老戏码百试百灵。事实上，他一直觉得那些编剧真拿观众当白痴了。新建被傅志这么一抢白，怔了下，然后笑了。 我还是喜欢你这么跟我说话。 明明已经火烧眉毛了，他竟然还笑得出来。傅志眉毛差点拧成疙瘩，想挤兑新建一句，又暂时找不到合适的词儿，只能撇撇嘴。视线扫了一圈，然后比了一下靠右边的一个路口。 你往那边开，然后一会儿我们两个一起下车走。 调虎离山就算要玩也不是那么玩的，要走就得两个一起走。新建没对傅志的话表示太多意见，只是按照他的话又提高了速度，在快到路口的时候猛地一脚刹车，然后两个人下车就往两个方向跑，甚至连车门都没关。不过新建实质上没有完全按照跟傅志相反的方向走，感觉到身后有人追，他拐了几次就超回原路了，没听到车的声音，他估计后面的人主要追的是傅志。当初在学校里的时候，新建的体育就很出名，作为高材生，所谓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几乎是每个人必须具备的标签，所以对方不开车的话，追他其实占不到什么便宜。大概花了十几分钟就把对方甩掉了，确保安全了以后，他立刻拿出手机拨了几个号码，才想起来傅志的手机丢在车里了。 操！ 烦躁地骂了一句，他按照傅志可能走的方向开始找人。这片地区他不算熟悉，主路虽然跑了很多趟，但是像这种有点荒凉的拆迁地真的是第一次拐过来。沿着方向判断可能的路线，他兜兜转转了半个多小时，却还是找不到傅志的人影。想起傅志手机没在身边的第一时间，他就打电话回院里报告了情况，顺便告诉李磊去找他们的车，卷宗还在车上。之所以他跟傅志要下车，主要也是为了让追他们的人把注意力从车上转到他们身上， 只是这办法确实有些冒险了。